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 一边滚一边吹， 吹咩啊？吹咩啊？ 水 哦，斗辣啊？ 惊你啊？ 好啊。 你朱培坤啊嘛？ 啊，朱培坤，你系李鹏。 我哋个麻错咗 ，sorry。 麻呢个 一边滚一。对唔住， 唔紧要。 好，咁啊，是正常嘅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假如你等你开心 你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同热情火 烛，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 即刻忍得住啦！啊， 好，翻到嚟第二节咧，开始啲气氛嚟啦，啊，有啲走落肚咧，大家都进入状态，系咪先 ？OK， 嗱，咁首先讲啲最得意嘢啦，我哋即系阿 Danny 都分享翻，即系譬如话嗰个年代一啲走嘅事，咁我哋即系我问专问啲无聊嘢噶嘛，我就喂。嗰時立 fit 幾多錢一支？跟住咧，我本來就以為係即係，跟住然後阿 Danny 就問翻我就話：你估八二幾多錢啦、啊？咁樣咁我諗緊，咁我就問佢，即係好低能嘅問題，我問佢啊咩？你講咩年代嘅八二？佢話做八二出廠嗰時候嘅八二咯， 係 啦 係 啦係啦，冇錯啦。咁你咪估你估幾多啊？ 200 franc。 嗯，用 法郎， 你有冇估啊？用港幣估啊，用港幣估啊。即係嗰時 法郎就覺得真係 嗰時法郎即係對幾多？ 法郎 有冇法郎 啊？唔係嗰時同成1.1咁上，係1.1係 啊？係咩？ 係啊係啊。 咁哇 ，OK。 哦 ，OK。OK， 如果你對 唔得啊嘛？八幾年嗰時都貴嗰啲嘢咯，係嘛？八幾年嗰時候。 八幾年嗰時香港仲係食餐飯，我諗仲係 幾蚊啊？一蚊 皮十零皮嘅啫。 咁樣樣啊？咁真係唔知喎。好啦，海哥， 俾你講到好鬼老咁樣，其實我同 Holden 同年嘅。Holden 冇人講你年紀大喎， 勁話立埋， 梗係講 Holden 真係成啲身拍埋出嚟， 好後生。 唔係你聽啲前輩講啊嘛，係咪先？係啦， 即係飲酒多你幾年咁解啫嘛，真係。 我都講咗我幾時開始學飲啦，包年上呢堂。 係。講翻你頭先問我問題啦，即係講真，八二立 fit 咧，即係今時今日咧，賣到成30,000元，其實都唔係最高嘅價錢啦。你去到50,000都試過，40,000多、50,000。 又我又要講多次個故仔啦。我最高啊，邊度見到咧？就係喺法國嘅老佛爺，佢哋有個酒窖，就標價10,000歐羅。 係唔係 Magnum 嚟嘅？ 唔係750。 750。 哦， 耶！ 不過老佛爺嗰間嘢咧，算啦，專係貴出面好多嘅。 嗱，都係嗰句，如果係咧，當即係嗰支八二拉菲咧。我記得唔知早一兩年啫，又喺個拍賣會嗰度攞支八二拉菲，嗱嗰啲酒咧真係 certify 咧喺個酒莊喺實質拉菲個莊裏邊 直接 攞出嚟拍賣嘅， 係 拍賣到好高嘅價錢，我唔記得咩價錢啦。 嗯， 咁呢啲酒咧，即係老實講，真係值得，即係值個價錢咧，可以咁講嚇。你如果你而家手上揸支八二拉菲雲遊四海嘅，老實講真係。 嗯， 而家去到已經20,000多可以買到支㗎喇，你知唔知 啊？唔使添啊，拍賣會。 拍賣會仲低啲分， 都bubble爆咗㗎喇。 爆咗啦。 咁我夾錢買支飲咯。 但當年呢即係我已經印象非常之模糊啦。大概係1,000多港幣到啦。 八二喎。 出廠價。1,000多。 即係你話法郎我唔識比較啊，即係當年有法郎，如果係你講一點幾。 咁嗰陣時 Hong Kong U 畢業幾多錢人工啊？八二。 我唔知喎，真 係唔知喎，算啦。 問翻林鄭月娥， 八二年我1,600人工咯， 係咯， 我即係一個月人工， 一個月工啦， 即係同而家差唔多啦。其實嗰個 其實差唔多㗎， 其實係喎。 而家你打咩工啫？而家話 咁啊，係啱嘅， 我淨係知道馮總，阿馮總至少10,000歐羅啦， 係啊，咩當咧？ 做十年應該都有嘅， 哦。 喂，但係嗰時係，哎呀，我唔記得咗幾時紅喎，八二立必係。即係 咩電影啊？我哋 未。都係近呢10年8年 嘅。係 RP 加持咁，基本上就 RP 紅嗰時就係八二立飛紅咯，因為佢靠八二立飛起家噶嘛，就係。咁 RP 幾時紅咧？我唔記得咗喎，九幾喎，九幾年喎。 係啊，九幾。係 啦， 係啊 ，OK。 因為佢即係 rate 咗100分之後，咪開始。 係咯。 咁我記得 大概八年前到啦。 有冇後悔嗰時冇買翻十支八支喺度旁下身？ 好多人都係咁樣覺得，誒、哎、好後悔，即係好似炒股票咁樣。 咁又 係，係早知我唔放住啦。 咁啊係， 甚至你當時買咗成扎納菲，你收唔收到而家先？ 啱 飲曬咯， 已經。係，所以都 係。問題你要考慮就係話，你知納菲個來源咧，好多人買家咧好着重。喂，你原來擺喺你嘅床下底喎。 啱。 你去買啦， 所以咧有酒都飲咗佢啦。 嗰陣時一個鋪位 啊，八幾年有冇啲咁專業嘅酒窖？嗰陣時都有投資者嘅，八幾年都有啲有錢佬先開始買 一個喺香港最較為專業嘅酒窖就係 Grand Wine Cellar 啫，即係都係講緊。 我係防空洞改建嘅， 差唔多九十年代尾。千禧年代打後先開始，即係十有十幾年。 係回歸嗰陣時。 咁嗰陣時啲人點儲酒啊？ 嗱，如果 係 fridge 嗰啲嘢都係 一個好好嘅問題。 後期嘅， 如果係真係純投資嗰啲咁有錢人咧，通常好少運翻香港嘅啫， 全部喺英國， 係啦，擺喺倫敦算啦。好嗱，先即係我覺得阿 Kevin 你帶咗個磚頭咧，冇嘥咗嘅。喂，可唔可以講幾句佢點樣介紹 Kevin 嘅提示？有啲咩特性咁樣啊？有冇㗎？輕輕 咁多頁，你叫我讀啊？ 係咪好多頁 ？OK， 佢係。Oh, Cabernet Franc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ncient varieties in the Bordeaux region. 係、okay? 翻譯係一隻好古老好重要嘅一隻。 但係起源地應該係 Southwest 係嘛？ However, recent genetic and historical studies point to the Spanish Baix Basque, Basque County, for its place of origin. 哦、 所以又好有機會係西班牙嘅北邊呢、這個係啦、 哦， 巴斯克嗰度 係咪去法國波爾多？係咪去法國南部，然後再帶翻上去？ 會絕對有機會啦，係啦，係啦。 咁佢好近波爾多， 好近算係近啦，算係近波爾多三 巴斯克即係嗰個咩咯？ 巴斯克 咯，標包度咯，係咯。 誒，標包 有間古根漢姆博物館 ，Sebastian 嗰度啦 ，Sebastian 都係咯，係啦。其實巴斯克咧有一忽喺法國入邊嘅。是啊有大概四分一島在法國境內的、所以其實兩邊都有巴斯克佬的。是啊。 OK。咁啊在個課程那裡怎樣介紹呢個提子的通常怎樣去跟學生去講有些什麼特色啊什麼味道啊。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老真老師。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問起我老實說啊即是講 Keflon 呢。啊在課堂裏面真的少之又少講的、略略提一提就算了、因為很簡單因為通常來 去飲酒或者來一起學酒的人當然你市面上很多或者是很 common 的那些、讓他知道多一點嘛一些很偏門的其實老實說 Keflon 又不算很偏門的、只不過即我們講起博都會提一提即在博都的其中一個 blend 五種提子其中一種樣、你真的認認真真去講多一點當你講到 Loire Valley 的區的時候就會講多一點了、即是講它的特性它的 character、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這些集即很值得就是因為我覺得要試咯其實呢你看回很多譬如你上網也好看書也好那些所謂介紹呢提子嘅譬如味道特性呢你睇完你我唔相信你會有概念囉。 Keflon 點解喺法國係少即係除咗 Loire Valley 以外係我都係冇乜 single varietal。係因為其實佢做完出嚟佢係好多時佢點解要攞嚟 blend 呢因為其實佢啲 structure 呀嗰樣嘢唔夠㗎好多時佢係需要多佢係比較多香氣。主要是香氣 driven， 但係跟住佢係我加落我 blend 到令到佢香， 即係頂籠你做，你可以話佢好滑，好 smooth 咁樣啦。 佢就差唔多 character 可能， 因為冇乜 tannin， 因為係好薄皮， 單寧唔夠，係有啲酸度，但單寧唔夠。 但係有啲地方咧，可能 好 aromatic 咁樣，係啊，好 aromatic。但係有啲地方可能做 Keflon 係做得可以完整啲嘅出嚟個效果。今日可以做 single flower。 係啊，其實你帶起咗另一個問題啫嘛，就係博都 blend。好多人讲博都 style， 咁大家都即系都识酒啦，知道咩叫博都 style 啦。好多人即系系一个调配嘅艺术嚟啫嘛。博都就系几种唔同嘅，大家取长补短，去将佢 blend 埋一齐，成为一支好非常之 perfect、非常之均衡嘅酒。 系 呢个就系博都 style。 要教書嘛，講講嗱，呢個提子係屬於早熟型嘅，中熟型嘅，晚熟型 嘅， 屬於早熟型，所以有時嗰年個季節唔好 ，Cabernet Sauvignon 收成得唔好，咁嗰年就用翻多啲 Cab Franc 去補數， 反而可以 咩大嘅備胎啊嗰啲叫做 後備胎， 即係成日二拉命咁樣咯，成日覺得 同埋點解佢要比較北部種 咧？慘俾自己個仔搞到自己變咗二拉喎。 係啊係啊，清水係同埋講翻個 genetic 就係 Sauvignon Blanc。 Cross 同埋赤長相思啦嚇，同埋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都係呢隻Cabernet 嘅好多嘅品麗珠嘅 Cabernet， 佢係即係祖先嚟嘅，你可以咁講係。 佢嘅味通常有咩特色咧？你講到話佢係好 aromatic， 佢通常啲邊啲 aroma 多啦 ？Tobacco 啊 ，violet 啊 ，blue flowers 啊 ，raspberries 啊，bell pepper，bell pepper，it's definitely a bell pepper。 合格一定。 Capsicum 唔係啊，我嗰陣時讀書係啦，係我喺法國讀嘅時候咧，我係好中意飲 Chenin， 但係如果一啲mass production 嘅酒咧，你一飲就知，因為佢好 vegetal 嘅， 係啊， 非常非常嗰種臭青味啊，你就知佢係一個 high yield 嘅產物。 咁有時佢都有啲所謂啲有 bell pepper 味㗎嘛，咁所以通常唔係係咪一個正常嘅味咧？定話佢啱佢可能係唔係好夠成熟，早收所以住有啲，即係 bell pepper 係一個佢 design 嘅味，定話通常係衰咗之後 味。嗰啲咧。就 bell pepper 重好多嘅， 係正常 的，係啦，但係匈牙利咧，你 feel 唔到咁滯。 應該 OK， 我真係有事。 咁同埋我見啲書仲話佢仲有啲所謂啲 wet soil 啊，或者啲 wet vegetal 啊 ，wet forest 有呢方面呢方面 嘅，有啲邊度嘅， 咩好 leaf 即係 一忽嘅 青草係啊， 有少少茶 tea 呢啲嗰類。 阿 Simi 講嘅最貼切嘅即係草青咁啊，但係咧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就嗱就係呢啲就係嘅書本術語咯。我同佢講一隻提子，好草青。好 pepper， 你幻想啲咩？ 你咪去聞下啲草咩味咯？ 你話點咁有咩好飲啊 ？pepper 咩味？ 係咯，同聞下啲 pepper 咩味？ 係，所以都係飲啦。 因為呢一支咧，其實我覺得咧，係即係佢有好多奇怪，唔係 cabinet 唔算好 typical 㗎啦，係啊， 出咗嚟好多。咁 嘅 皮啊！ 喂，而家飲開落幾好飲喎、啊！你知唔知啊？頭先初我哋飲嗰時候好 leather 啊，好多粒味啊，好 earthiness 啊，但你而家飲落去咧，啲果味出咗嚟 係啊，果咗啲喎，果味咗啲喎，反而 leave 咗有大概20分鐘到開始嚟啦。 呢支係 Chenin 嘅，哦 ，Chenin。咁就 Chenin 係，如果你去 La Valle 旅行咧， 頭先我哋都知道路啊，而家繼續路啊， 係啦，去旅行嗰時咧，你會見到好多任何餐廳入到去咧，你嘅酒牌上面咧，賣三魚就係 Chenin， 或者 Chenin 就係博居，係啊，得嗰幾隻咧，其實都係，嗰就係村名嚟，全部都村名嚟嘅嗰啲。系啦，咁每一個村其實可能全部都係 Cabernet Franc 啊， 其實你去好多歐洲國家都係好多，即係喺當地咧、那個區，哇，成個酒牌幾協都係嗰啲區，其他啲區咧或者其他國家咧得兩三隻咁樣嘅啫， 係啊， 好正常， 正常 嘅。嗱，咁呢一支 Chenin 咧，個莊名咧，佢就叫做Le Debonair。咁就 咩離地咩話 ？Le Debonair， 離地半 年。點解冇年份嘅？ 咁 點解冇 vintage 嘅？ 哦 ，brand 嘅好嘢， 值錢啊嘛，攞 vintage 咯， 係咪2016年㗎呢啲？ 有冇收埋啊？暗示咗喺邊度啊？ 冇 vintage 喎， 似 LC 喎，冇理由算咯。俾人搣咗 係嘛？係咯，點解會咁？ 男仔搣鬼咗係嘛？ 又會咁嘅 ？Kevin， 你買㗎係嘛？ 唔係啊，唔係我買㗎。 我買㗎。 哎，邊度買㗎？ 我同你前后脚噶嘛？ 哦，你都立咁翻埋噶？ 系啊。 哦，因为我哋咁都冇撞到。 我去到我一话要搵，喂，你有冇啲100% cap from 攞晒出嚟？ 竟然我 咁我就诶 non vintage。 佢话你个同党唔系一个钟头前嚟咗，佢就话。 哦。 我即刻打电话俾 Kevin， 都唔系 Kevin， 我另外一个 Kelvin， 话 Kevin Choi 咁样。 O K， 好在个个都即系知道酒系咩嚟嘅啫，知道。 我中意豆，我中意呢个 label 喎。 都奇喎，真系冇年份嘅。 吓，估系。 甩冇料， 又摸到任何啲貼紙黏黏地嘅。 你呢個嚟嘢 OC 酒冇料冇。 我想去問翻個紐西蘭仔。 但你聞落去而家仲係，仲 係。好 ripping 啊！ 但你而家聞落去仲係嗰個泥味好重。 嗱，首先咧， 皮味， 我記得仲係超 重。 我記得 Kevin 肉仔皮添 啊！我記得 Kevin 就講就話，即係 cap 方其實可以個都幾闊啦。即係呢兩支已經好體驗到啦，其實已經係你覺得嚇。 兩個 style。 係啦。啲同一隻提子嚟㗎，即係幾 古。我會平反喎，我正先知 Bulgari 唔係一支正常嘅 Bulgari 咯。 係頭先 即 係唔係一支正常。 呢支旋窿係正常。嗱，我想問啊，你或者聞到啲咩 medicinal 味啊？啲藥水味啊？ 誒唔係，係藥房嗰啲藥一粒粒嘅藥，一籠一堆西藥，一堆藥， 空氣啊，冷氣咁味。 係 咪即係二里陀膠布嗰啲味啊？ 我冇去聞過。 中藥定係西藥㗎嘛？ 西藥， 我 西 藥。我估呢，我估就有啲酒精嘅少少。 No， 酒精 唔係酒精嗰種味嘅。 咁神奇。 我又想問呢係咪嗰啲咩 Retinomyces 啊？ 咩噶？咩鼻涕 咩？即係好似特別嘅醫生啲發覺，通常啲痛唔係洗到咁乾淨啦。舊世界專登係咁嘅，留一陣嗰啲少少呢啲，有啲好似藥水膠布味。就叫 Bretonomesis， 即係通常簡稱叫 Breton。 嗱，我覺得 有啲就會覺得， 如果新世界就當 One Fort， 舊世界就唔當 One Fort 嘅一樣嘢嚟嘅。 我覺得有啲急救箱嘅味咯。 唔係啊，係真係嗰種藥水膠布味啦。 就係通常發覺嘢就發覺酒會有呢隻味嘅。 或者係嗰啲咧大型嗰啲藥轉樽咧嗰種膠味。 系 就 系 嗰度咧，嗰只 塑胶胶布嗰啲味， 系急救箱嘅真系，你要急救箱嗰 种。呢啲味 O K 噶，我真系搵到。咁但系即系， 但佢又唔系 我又觉得 唔系负面嘅， 即系呢啲有，我觉得系 expect。 嗱，我都用头先嗰支咧，即系 Kevin， 因为佢果味系够 啊嘛。系啦，好得意就好似咧，就觉得似譬如 Kevin 你拣大支啦，跟住原来咧就佢加咗啲果味上去。 嗯。 啊，咁然後咧就成啲酒就好似 完整咗， 完整啲啦，又其實又好似又平易近人，又易入口啲啦，冇平易近人啦。因為頭先嗰支都係舒服嘅，但呢支就好似，其實 party 又 OK 喎，好似又趁嘢食又 OK 喎。 我覺得法國嘅 Cabernet Franc 就真係好 smooth 嘅，好多時都，即係佢比 Cabernet Sauvignon 咧就係柔和好多， 爭好多， 就唔會有嗰種，即係佢都有 spice 係啦，但係佢唔會話好 sharp 咁樣。 單寧啦，主要就即係個單寧嘅分別啦， 容易接受同埋配嘢食。 半個鐘到㗎，佢出嗰個果味就可以冚得到我哋頭先一開始。係 啊，你頭先睇 嗰種嘅 啊 皮啊 ，earthy 啊嗰種咁嘅味。 頭先 Chris 一倒俾我時咧，我就飲兩啖，我就覺得喂呢支味要點，即 係要 can 啦 咁樣。咁其實唔使啦，即係事實證明，其實喺杯裏邊你唞兩，我哋休息咗 半個鐘到咯， 兩或者三四個字啦，已經係舒服咗好多。 係啊，其實不妨你比較下嗰支布谷係咪攞咗雪啦。 係啊係啊， 凍咗你睇下個感覺，我覺得呢支可以有 develop 頭先嗰支咧，嗰支布區咧就可能即係有個限度啦。 我覺得呢支嘢咧，即係如果飲緊呢支，如果 decant 嘅話咧，我梗係懟冧嗰支嘢，反而會 做咩成 Kevin 擰曬頭嘅。 我懷疑我哋下一支有少問題。 好啊，好期待啊！ 即係挪啊嘅 red， 我真 係仲係 配芝士係好啱。 我覺得呢支唔係 A 草內嘅嘢嘅，呢支咩都係。佢單又唔係多，酸又唔係多， 係啦。 不過有啲 fruit 但又唔係特別勁。 就得意就比頭先嗰支咧，佢仲多啲果味，就單寧又多少少啦。 係啊， 即係成支 好少少啦，單寧。 係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嗰支係搭咗啲結構上去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支都幾平均嘅，其實都。 個問題就係。 喂，價錢呢支嘅價錢大約係咪都200幾咁樣？ 好難 call 嘅喎。 OK OK。喂，點樣點樣？ 通常唔係 call。 係咪掛咗？ 我覺得有啲問題咯，我覺得有 wine fog 咯。 係有 wine fog， 但係我唔覺得係 call 咗咯。 嗱，一陣再講嗰支。係 啦，講埋呢支。阿 Holden 點睇咧？ 我問埋功課先。而家你講到去到一半，我飲嗰支旋窿。 五怪嗰支啊？ 佢嗰支係 carbonate maceration 有冇關係啊？ 呢只啊？ 係啊，你新開嗰支，嗰支 Salmour Chardonnay 係 carbonic maceration， 所以叫 carbo 咯。佢係 carbonic maceration。 我都研究緊呢啲酒究竟係點解咁奇怪就味。 你覺得？嗱，我自己覺得，即係我 係咪已經去第三？係咪去第三次？ 第三 次係個 nose 古怪啲咋？ 咁啊，都話啦。咁誒第誒講翻第二支先，誒仲有冇補充先？ 唔係，我就想話，通常讀書咧，一讀到法國 Loire 咧，如果讀 Cabernet Franc， 即係純粹出 Cabernet Franc 出名就呢三個區噶啦。Chenon、Pinot 同埋呢個 Saumur Champigny。係。咁呢三區嗱，如果大家有讀過記得 ，Loire 其實係分開四部分噶嘛。由海開始，第一四部分由海邊由大西洋海第一區叫 Nantes 啦。 點解叫 Nantes 咧？即係因為嗰度有城市叫 Nantes，、 哦、南特，所以叫南特。係 啊，踢波嗰隊咧，南特係升降機嚟嘅。 咁 但係贏過一年法甲嘅，就係有樂高有 Weback 嗰年就贏過一屆法甲嘅。 哦， 厲害。 好啦，咁啊，第二區咧入啲啦，入到內陸少少啦。就 Anjou， 有啲咩波喺度？有咩？ 冇啊，冇發夾啊，冇啊，冇啊，冇嘅嗰度。 本身我哋都有得試嘅 Anjou， 係 Anjou， 我本來有嘅，但我唔記得去攞。Anjou 有，因為嗰入邊我城市嘅個嗱，如果好搞笑嘅，有個地方揾英文讀咧叫 Anger， 揾法文讀咧叫 Anjou。 即係咪會係英法八年戰爭英國嗰度輸咗場仗，所以又 好興啊，對， 好興啊，對，咗一個字， 係，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有我哋第三咁地方啦，就叫 Tohanna。 嗯 ，Turin， 哇，即係嗰阿盧又係啊，阿 Kevin 你知 仲啱咗， 係啦，因為嗰度又有船窿同埋有博居啦兩個地方嘅，啊，因為佢點解叫 Turin 咧？就因為我哋揾個 Tour，Tour 冇錯， 係啦 ，Tour 咧其實係法國，其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最舊嘅城市嚟嘅，第一個城市嚟嘅法國。咁咧就佢嘅法文咧係最正宗嘅，全法國最正宗嘅法文係 Tour 呢個地方嘅，個口音係。T 即係英文 T U R T U R 係啊 ，T U R S 啊，咁 S 唔發音啦。 英文係咪嗰度整啊？ 唔係，嗰個係 Toulouse。 哦 ，Toulouse 喺南部嘅，係啦。咁啊，第四個區咧就叫Puy-sur-Loire 同埋 Sancerre。咁其實個 Puy 咁你聽就係聽 Puy-sur-Mer 啦，但其實唔係嗰度嘅。 Puy-sur-Mer 上聲 係隔離，係啦。Puy-sur-Mer 同埋有個地方 Puy-sur-Loire 係兩個地方嚟嘅。 好啦，咁講翻 Cafron 啦嚇，快手啲嗱，即係兩區，一區前東，一區咧就布居。呢兩區係屬於 Tuhin 裏 面 最西邊嗰兩個地方嚟嘅。咁咧，而剩先我第三個咩 Samu Shampiyi 咧，就係所謂你 Onshu 裏面最東邊嗰個區嚟嘅。所以呢三區其實係 neighboring 嘅。咁你 Onshu 啲天氣仲有少少大西洋氣候，一入到去 Tuhin 咧，基本上係大陸氣候嘅，即係氣候變咗嘅。咁所以咧就收個係基本上 因為嗰個大西洋嚟啊，嗰個大西洋，咁嗰條嗰個河咧一路沿咗口入，咁你其實過嗱，其實嗰度咧食好出名嘅， 絕對啦， 咁啊嗰度一路入去咧就過咗 North 之後，其實開始已經係開始轉氣候噶啦，係啦，過 North 之後係啦，佢就 Onshu 就 Onshu 成日落雨嘅，唔知點解， 即係可以咁講，即係話我 Samu 雖然種都係種 Cafron， 但係 Samu Shampiyi 咧就差唔多等於係上水，係啦，咁樣咧，旋窿咧就係羅湖，咁咧，烏龜咧就係福田，係啦，其實嗰度中間係條邊界嘅， 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重講一次啦，即係再講一次，魯哈呢個係強烈建議大家去旅行， 去旅遊嘅，因為嗰度啲城堡係 城堡最多最密集城堡，唯一咧，唯一就你最好，如果你揸車一個人就尷尬啲。 點解點解咁尷尬咧？ 因為好不遠途都就撞，你飲好唔飲好？ 我唔飲落肚㗎， 我都知㗎 嘛。 但係都咁你掠 點飲得曬，大佬？ 喂，你咁我想問咧，你咁樣掠咧，但係你吹波波應該都係唔 pass 㗎，冇事㗎。係 講法文，佢講得甩啊。 嗱咁講，其實啦啦，即係 off record 咁講嚇，正正常常嘅 police 咧係唔會周亞洲人，同埋唔會周白人嘅。 咁我唔知。 有啲 police 咧主要都係對付啲有色人種 嘅 啫。 阿爾納利亞 吹嗰個其實就冇乜 roadblock 嘅，不過咧你唔超速冇事，冇超速。 磨刀啲難講啲，可能會針對遊客。 O K。 但係羅亞冇咩遊客專登去。 咁好快講埋嗰三區基本上個 style 有咩分別啊？最緊要呢度學呢度啫。 哇！我即刻 睇。博居就我覺得係最輕嘅，係啦。跟住善翁咧，善翁就會重新大散於應該最重嘅，係 咪？ 我覺得係，但係咧而家呢一支酒證明好似又 嗱頭嗰兩支咧就符合你嘅意思。 其實三隻酒咧，我覺得即係啦，重身、厚身或者薄身咧，都好視乎唔同嘅地方做嘅啫。 係 嚇、啊，你譬如送咩，你可能飲到厚嘅，但係而家呢支酒咧，你感覺上薄㗎係咪？第三次 嗰陣怪味又走咗咯， 我覺得係好芝士味咯。 我一開咧， 頭先我哋覺得好似你 有歪風，我真係覺得有歪風。 我自己我唔知啊，我飲什麼即係我都唔係飲好多，但係我覺得即係好 normal 嘅什麼量咯。可能你唯一 complain 又係唔夠凍。 Oh yeah, definitely 呢個係一定嘅。 嚇！ 哦， 太暖。 你頭先講話呢就 carbonate maturation 噶嘛？ 係啊， 咁 carbonate maturation 應該 哇，我哋廿幾度飲呢支酒咁 嗯， 同埋其實個鬼仔阿納托 殺咗佢啦 ，Litov 係嘛 ？Litov 嗰個紐西蘭人佢同我講啊，佢話嗱，你攞住啲散杯記得早啲開， 係 叫我早啲開。我問佢點解佢唔肯講？佢話：嗱，啲船安得㗎啦，好正常咁飲。但係呢啲散妹就要早啲開。 其實我都係感覺 佢都知係會瀨嘢，所以我哋早啲開就走咗。 走咗陣味， 同埋啲 reduction 味而家就係。 嗱，撇除嗰個少少，我覺得個少少怪味，好似 而家陣味就正常咗。 有啲哦 ，OK， 咁可能真係要揮發陣。 佢嗰陣怪味其實已經走咗嘅，咁飲耐嘅話，呢支酒其實 係啦，我聞有少少木啊啲咁 嘅。有啲 fermentation 嘅味道，嗰啲 ferment 嘢嘅味道。 但撇除個味咧，如果你淨係講。 嗰、那個入落口條脷嗰感覺啊，或者個果味咧，其實我飲落去覺得，哇！我最中意呢支喎， 好新鮮果味啊， 好正喎， 我覺得果味好新鮮， 飲落去好 開心喎，係啊，啲甜甜。 你飲到添，你淨飲到有少少即係芝士嗰感覺。 哦，就差即係差咁遠。 個 acidity 係最好啊，依個。 啊，個酸度好靚啊。 嗯。 三支嚟講，係 啊，最開心 嗰塊，我都係啊。 我覺得哇，咁開心。 即如果呢支酒再凍翻五度到啊， 會幾 嚇？ 都幾十 呢酒十四五度。 Summer's coming。 係呢支好，好開心啊！ 我哋一陣間又試翻轉頭。 又試試啦。 Fiesta。 又袋入雪櫃先啦。 入雪櫃啦。 啊， 多謝。 O K。 佢而家其實。啱啱開嗰陣奇怪味其實已經走咗。 我好彩我就冇聞到嗰陣味。 唔係我聞咗。 啊， 係好似好難頂咁樣嘅，但係你而家其實基本上散 凍啲啊， 七八成。 係啊係啊。 嗯。 飲落去，我話咦，我明啦。 我知啦，似咩咧？係 啊，基本上絕大部分酒都係。 好濃烈嘅蜂蜜嗰種味啊。 蜂蜜。 但係佢係 perfume 嗰種蜂蜜味喎，唔係。 唔 係 正常蜂王漿嗰啲啊。 唔係蜂王漿，淨係酸酸地、臭臭地嘅啦，係啦，噏嘅。 我初我初初有少少酸酸地、臭臭地㗎。 即係好似 OK 啊，嗰個咩牌子啊？有個法國牌子，L'Occitane。 啊 ，L'Occitane。 L'Occitane 佢咪有個 shower 係 honey 系列嘅，我覺得好似嗰陣味。 嗯。 三支裏面咧，我覺得即係最開心呢支，我即係覺得飲落去 嗰 個係好舒服喎。咁我唔知係咪真係全部都因為個呢個吸引力， 都要飲汽水咁。 個特色，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講主觀地喜好咯，我中意呢支。 嗯，我都係啊，係咯，其實好， 但係 好直接。 如果我要 recommend 俾客咧，我真係唔會揀呢支，因為我驚佢一開始嗰陣味咧，一 以為 只係 中個招。 是一日 put off 咗佢。 咁有時，所以就有啲同啲網友講，就有時即係酒要俾耐性啦。 老實講啦 ，Lua Valley 嘅 Keflon 喺香港地，你打開好多間餐廳嘅酒牌都好難揾到 嘅。喂， 唔係喎，宣王都多。 宣王多啲，但係 白會多啲咯。 老實講， 白會多啲咯， 係一定 係咯。 即係唔知係講翻八十年代嗰陣，亦完全冇啊！ 我梗係啦。 咁嗰陣時係有啲咩啊？係咪德國酒啊？ 配 喪屍咯， 啊，喪屍配分味。 係啦。 烏鴉啲都冇。 Sauvignon Blanc 有啊，都有。係咯。咁當年咧，我哋就以為魯啊，淨係得白酒添。 咁但係佢最出名就係白酒，真係好飲喎，好中意。 以為淨係得白酒，最多有支 Anjou 啲 Rosé 啊 ，Cabernet Anjou， 甜甜地嗰啲。 Chinon 啊，啲 Sommel 啊，啲咩嚟㗎嗰時？ 我想問翻，我真係感覺有啲少少啲 Frisso 啊嘛，有啲氣。 有啊，係啊，係啊，我第一啖有。 Cabernet Anjou， 因為 Cabernet， 但係我有時飲嗰啲 Bordeaux 咧，又唔一定有咁嘅感覺。 Bordeaux 有， 可能啱而家條脷。 可能 Bordeaux 咧，佢充斥即係嗰啲糖、嗰啲甜嗰啲，就太嘅重。 甚至你飲有啲 Burgundy， 有啲 Pinot 都係用 呢支係好舒服，係好舒服地咁樣。 啊，又學到嘢。 即係好快咁，好快其實你好想已經飲第二啖啊，飲第三啖咁樣。呢支係好冇壓力， 佢 好輕鬆， 佢冇乜嗰種 咁 嗰種嘢，冇 完全冇，完全 冇。 有冇最後我而家再 清風送爽 味咧？喺喉嚨湧翻上，好似一種回甘咁嘅味咁嘅喎。 咁真係你，咁我又冇。 講緊，總之我殺 K 喎。 總之我就清風送爽四個字呢啲酒。咁啊，休息下咯。咁啊，呢個時候咧就 第一集就講曬 Noir Valley 啦， 啱啱 非常全部 Noir Valley。 呢個 cap 下一集就講 Non Noir Valley 嘅 Noir Valley。 係啊，呢個時候咧又要講下我哋嘅酒醉。 哦， 係。咁咧日子未定。地方未定，價錢未定，但咧我就會我會同啲主持咧，即係一約嗰個日子之後咧，我就會開 event 嘅。 你話五月個嚟緊五月？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已經有啲概念嘅啦。咁啊，同阿 Kevin 再商議下啦。咁啊，大家呢集出嗰時，可能其實已經大家都報曬名都唔出奇㗎啦。 冇主題啊？ 嚇 ？Pool party。 我如果我想， 冇人覺得，冇人覺得一支。 系啦，系啦，系啦，我想系试日本石鸡同埋日本葡萄酒咯，我自己想嘅，但即系当然同 Kevin 再倾下啦。好，咁然后我哋嘅 Cap 方之旅就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宅女宅系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我系小贝。